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火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青春无限，光影无敌，享受电影所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瞬间，感动于电影中流淌的美妙旋律。电影构建了我们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影迷们，无敌光影期待与您的一期一会。我是主播于迪， 我是主播张浩。 八月是夏天的尾巴吗？有人说酷暑的日子是气数已尽了，有人却说高温的天气还正值盛世。无论如何，这里没有一丝春天的清新、秋天的广阔、冬天的沉稳，有的只是躁动。你的暑假要怎么过呢？不如跟随无敌光影的视角来看一看那些属于夏天的电影吧。为了这次节目，我们还是看了不少精彩的片子的，在十多部符合夏日主题的电影中选出了四部。 这四部电影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部电影是《恋战冲绳》，说一下你看完电影的第一感受吧。 我觉得《恋战冲绳》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暑假电影。 这话怎么说呢？ 影片发生在地点冲绳的一个阳光明媚、风景醉人的日本海岛。不论是从节目还是从表演来讲，电影的氛围都使人格外的轻松。小岛仿佛远离人世，而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呢，却如同儿戏。 其实啊，我也有同感。看惯了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又或是浸在柴米油盐里的婚姻道理，乍一见《恋战冲绳》这样毫无逻辑却处处闪着浪漫火花的电影，一定是感到特别心急了。 我觉得故事情节三言两语呢，其实可以概括。然而有趣的是主角们相处的那些细节，比如说大盗唐杰遇上叛逆出走的杰尼，两位同样傲娇的性格摩擦出来的火花分外有趣。电影中唐杰隐藏住墨镜后面闪躲的眼神，装作若无其事地从珍妮面前走过，而珍妮呢也当他是一名普通的客人，献上一杯咖啡，唱机里的音乐响起，无比契合的两人的心境。歌名 The Great Pretender，绝妙的伪装者，正形容了两个在爱情中博弈却谁也不肯先认输的主角。 人之间的那种火花特别好看呀。我觉得除了他们，当计划抓住唐杰的罗警官也搅入这段关系，戏份变得更加有趣了。杰尼是永远特立独行的一个人，罗警官当他和女友的相处有了危机之后，转而就对他献殷勤，而感到有情敌威胁的唐杰虽然仍然保持着傲娇，但开始沉不住气。而杰尼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御驾后的译文虽然没有给观众展示，却仿佛在验证自己的心，因为他有个理论，爱不爱一个人，嘴唇不会骗人。 哈哈，这个理论啊，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不要轻易的尝试啊，容易被打。 对对对，所以电影中的波折就显得有点啼笑皆非，但是到了最后还是能收获意料之中的惊喜的。比如说在月光之下，唐杰一回首，正是默然等候的杰尼。音乐流淌在夜色中，唐杰并不起身，而是望向远方，忘怀而幸福地笑着。而杰尼也不走上前去依偎于他的怀中，自顾自地倚着柱子畅想，但两人之间的默契却不言而喻了。 哇，这个真是太浪漫了。 除了这一对主角，片中其他角色的故事也是非常有趣的。罗警官带着女友来度假，谁知两人的感情早已变淡。 没有你，连睡觉也无谓，怀内有你，忘掉了我身体。 大部分的爱情呢，便是如此，没有持续的保鲜剂，当最初的热情退却，视为平淡时，终会引来一阵唏嘘的伤感。 哎呀，好在电影轻松的基调绝不允许分手后的女友上演一哭二闹的情节，不爱了便分手了。分手后的女友因缘聚会，遇见了更有趣的爱人。 电影的里面主角们呢，通常都不按常理出牌，观众们自然也是不能按照常理期待嘛。 对对对。 能活着多久，能再爱多久，你没有 神正是一部绝佳的消暑电影，不需要打起精神一丝不苟地考虑故事情节，不用为电影的结局揪心或者愤愤不平，只需享受从电影中吹来的冲绳的海风便好了。爱情嘛，不一定是伤春悲秋荡气回肠的模样，爱人若在身边，不如邀请他来一起欣赏这部电影，看能否学得几分浪漫呢。 能再爱多久， 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来推荐第二部电影。 说起这个片子啊，年代就有点久远了，不过一想起来还是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呀。 这部片子就是陈英雄导演的越南三部曲里的代表作之一《青木瓜之味》。 你看完什么感受呢？ 其实这个电影啊，之前就已经久闻大名，不过一开场啊，女主角阿梅在夏夜的蝉鸣和狗吠中缓缓走出，音乐有点诡异，就所以还是有点害怕啊，都想打退堂鼓了。 看不出来你胆子还挺小的吗？从下一幕开始，其实电影的色彩就开始变得明亮起来了，要是因为开场的气氛错过了就太可惜了。 那当然是没有错过了。 电影看完之后其实有一种口齿留香的感觉。小女孩静悄悄地成长着，她瞪着天真眼神走进主人家成为女仆。在南方湿热的夏天里，盯着摘下的青木瓜留下的白色桨叶发酵，观察池塘里的青蛙，捉瓦岗岩上的蝈蝈。它纯净无瑕，粗布衣上包裹着瘦小的身材，偶尔在擦拭花瓶时望着花瓶上的美丽花纹发呆，却没有人知道它的心事。生活里最不如意的事也许是小少爷的捉弄，但那也不过是小孩子的胡闹罢了。一转眼就消失在夏夜的蝉声和蛙鸣中。 电影里台词非常少，更多的是镜头的语言，比如阿梅对少爷的钢琴家朋友暗生情愫的那一段，豆蔻年华的她专程打扮，一份为悦己者容的小心思已经是藏不住了。 所以呀，你也是被这样的少女心打动了吗？其实这是一个伏笔，后来当阿梅的主人家渐渐没落，她就成为了钢琴家的女仆。当时我看到这会儿就挺期待两人以后的发展的。 不过钢琴家的生活和阿梅的生活还是很迥异的，比如他家中的建筑和陈设是西式的明窗几净，他的女友热情活力，而他却常常在房间内一言不发地坐着弹钢琴，对女友的扰乱呢也有些无可奈何。 这么说，钢琴家好像是在东西方文化中摇摆着的一个角色，和初来家里温柔的阿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梅虽然已经长成少女，但是仍然是懵懂害羞的。电影中的一些情节把这一点表现得很细腻，导演呢把那种属于少女的美感表现得非常自然。 特别的纯美啊，但又是这种日式的那种纯美又不一样。 想一想这些画面，比如说当阿梅用一泡清水洗净了素面朝天的脸，暗暗观察的他对新主人那热情似火的女友遗留下的高跟鞋和口红产生了兴趣。那些美丽的事物，当他小心翼翼地擦上口红，穿上越南女人的嫁衣，在镜中端详着自己的脸，也许他是第一次发现了自己作为少女的美。 那是一种属于越南少女静谧而古典的美，钢琴家显然被这种美深深地吸引了。两情相悦下的他对如同还未成熟的青木瓜似的阿梅显出了无限的温柔，叫她认字。原本散发着淳朴之美的阿梅如此也受到了启发，青木瓜也开始成熟了。 这种比喻在电影中显得非常唯美。成熟的青木瓜是怎样的一种美呢？有这样一段形容：那些木瓜一颗颗地挂在树上，熟透了的木瓜有一种淡黄色的光彩，熟透了的木瓜味道甜丝丝的。电影最后一幕是身穿金黄傲带的阿梅在藤椅上念诗的场景，她抚着隆起的小腹，因为胎儿的突然移动而温柔地笑着，像极了对木瓜的那段描述。而后镜头抬身定格于梅身后的佛像，禅意悠然。 可以说女主角的成长过程被拍得很美，不过在阿梅的年代里， 生活显然并不算如意。女佣出阵的她最后的美好结局似乎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导演诗一般的叙事把这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悲伤的故事如同水一般淡然，阿梅天真温柔隐忍，于是导演的镜头也变温柔隐忍，缓慢的节奏中更是令人无穷回味的独特韵味。 回过头来你会想到什么呢？是隐藏在深绿浅碧的植物后小女孩的纯真眼神，还是沐浴在黄昏下少女阿梅的金色笑意？这些都是导演为观众们编织的美丽梦境，不如选在某个夏日的下午醉于其中吧。从对越南少女的想象中回到节目中来吧，看一下今天推荐的另一部电影《阳光小美女》。 嗯，好的。电影《阳光小美女》是2006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乍一听名字啊，难免会认为是一部不需要动脑就轻松的喜剧。然而，我们被这个片名啊误导了。 这话怎么说呢？ 在片头，我们看见无聊的中年男人，出口成章的瘾君子。梦想着选美的小女孩和沉默寡言的大男孩，还有更年期的中年女人和神情沮丧的病人，看上去他们似乎毫无关联，然而很快他们便相聚在同一个场景之中。于是呢，我们发现这个问题重重的家庭，爸爸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人，妈妈将自己患有抑郁症自杀的弟弟带回家照顾，却难以处理好家庭关系。原来在房间里默默锻炼的大男孩竟是个信奉尼采一言不发的怪胎，而爷爷则是一个满口脏话的瘾君子，几个人便在饭桌的对谈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仿佛只有小女孩奥利薇有那么一丝不涉世事的天真。当小女孩获得阳光小美女地区选拔赛的冠军之后，全家都忘了之前的争吵，转而为奥利薇高兴起来，五个人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决定开小巴护送小女孩去实现她的心愿。 看到这里啊，你觉得奥利薇会成功吗？ 奥利薇如果成功的话，其实这个就很俗套的剧情了。不过她笑是，哎，那个甜美是非常不错的。然而除了这些呢，这个小女孩再怎么看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孩罢了。 对，其实导演引用很多的情节告诉了我们，比如说在前去比赛的路上，各种麻烦纷至沓来，先是载着他们的黄色巴士出了故障，然而这好歹给了众人一起推车时的欢快气氛，紧接着奥利薇的舅舅在此处被前男友撞见了自己的窘迫现状，信奉成功学的爸爸在途中遭到了人生中的重大失败，几乎面临破产，这还不是最糟的，那个满口脏话的爷爷在一个清晨死在了旅馆，一时考上飞行学校的哥哥发现自己竟是个色盲，就在众人决心丢下一切也要帮助奥利薇准时参加比赛时，眼前一个个打扮得如同芭比娃娃的女孩，使他们知道奥利薇根本是毫无希望的。 看的时候啊，是不是陷入一种替他们感到很憋屈的心情呢？ 对对对对。 但是到最后，所有的不如意在选秀混乱的舞台上大爆发了。奥利维大跳爷爷生前之前所教的舞，引得台下的评委大惊失色。一家人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到台上一同和奥利维跳起舞来为他打气。是一个虽败犹荣的结局，未来的生活会怎样呢？不知道，但是这一刻他们摆脱了生活的枷锁。 是的，这一刻的画面虽然显得很滑稽，但是也很痛快呀。 嗯，电影即将结束时，舅舅和哥哥的对谈揭示了全片的主旨，是这么说的，你知道马尔塞·布鲁斯特吗？法国作家，彻头彻脑的失败者，从没有过一份真正的工作，得不到回报的单相思，花了20年来写了一本书，几乎没有人读。但他可能是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作家。不管怎么样，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回首往事，审视从前所有痛苦的时光，觉得痛苦的日子才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塑造了他。那些开心的年头呢？你知道了，彻底浪费了，什么都没学到， 所以如果你一觉睡到十八岁的话啊，想想你该错过多少痛苦啊。高中可是大好的痛苦时间，你再也找不到更难忍受的日子了。 嗯，读起来还是挺振奋人心的。 哎，这个电影啊，虽然没有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但传达出来的观念却是动人的。倘若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着痛苦的失败，也别太沮丧，痛苦的时光也存留着它的价值。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好啦，三部电影都已经推荐完了，接下来我们重点推荐一下另一部有关夏天的电影原声吧。 这部电影就是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非常经典的菊次郎的夏天，所以我们在决定是推荐电影还是音乐上面呢，简直是左右为难呀。 是一部同时拍给孩子和大人的童话，细节处无比温暖人心，当然他的音乐更为故事增色不少。电影于1999年上映，十分经典，也许大部分人对情节都已经熟稔于心，所以我们不再讲述剧情，而是跟随久石让大师的音乐带大家一同回味电影里的感动瞬间吧。 那我们首先来听第一首，是纯音乐 Summer， 在电影一开场便伴着蝉声响起。 听着这轻快的旋律啊，就会想起郑楠在路上小跑的情景，他还有他渴望妈妈的殷切眼神了。 其实没看过电影的人对这支曲子也很熟悉吧，当起床铃声也是很不错的啊。 这首我们要推荐的和刚才的 Summer 风格就截然相反了。如果说听前一首歌就好像是来到了夏天的正午的话，那么听完这一首就像是来到了下着雨的黄昏。这首呢就是久石让大师的 The Rain。 嗯，音乐开始重复的钢琴节奏仿佛是一连串的问句，对应着郑楠的心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哎呀，联想到电影情节，好想去抱抱这男呀。 哎呀，没关系的啊，这个菊次郎大叔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你还记得他给正男的那一个天使之灵吗？ 记得呀，菊次郎大叔骗正男说摇一下天使之灵，妈妈就会出现了。虽然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还是感觉到像童话一样温暖呢，就像真的会实现一样。 关于天使之灵，久石让也写了一段优美的旋律，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Angel Bell 吧。 一首同样是电影里的插曲，旋律有点庄重，那是因为暑假始终是要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充满希望的 Summer Road 吧。 好了，电影和音乐我们都欣赏完了，无敌光影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会。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提起播报新闻，你的第一印象是不是新闻联播？但是在北外广播台新闻组，我们给你除新闻联播之外的无限可能。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聚焦目光于法国大选，也为朝鲜半岛局势捏了一把汗。同时，我们还一起见证神舟十一号升空，为小黄车打抱不平，一起欣赏过土星合月的美丽。拒绝古板，拒绝无趣，有趣的新闻需要有趣的你们。严肃认真或是诙谐幽默，新闻组能将各种风格有机结合。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大事浪潮迭起，一双洞察是非的双眼，加之敏锐的新闻嗅觉，荟萃成新鲜独到的新闻视频。新闻组期待你的加入。 收听的广播台，我是综艺组组长杜科。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要来为各位即将加入北外大家庭的学弟学妹们隆重介绍一下整个北外广播台里最 freestyle 的综艺组。这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规定，你的节目全部都由你来做主。想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安利一下你的偶像吗？想向大家推荐一下你最近正在追的超级精彩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吗？想扒一扒娱乐圈里的各种猛料吗？通通都没问题。无论你是经验丰富的老牌主播还是播音小白，通通都没关系。只要你爱综艺、爱娱乐、爱播音，我们都敞开怀抱欢迎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 我是综艺组杨磊。 杜科。 土豆。 桂圆八宝粥。 砰砰。 等到金秋九月，秋意正浓的时候，我们综艺组期待你的加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我是音乐组组长刘艳怡。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来向学弟学妹们介绍一下音乐组。首先，我们的节目分为大节目和小福利，大节目通常时间更长一些，至于题材内容完全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没有任何硬性要求。无论是摇滚还是爵士，民谣或是流行，只要与音乐有关，只要是你想通过自己的声音传递给大家，通通都可以。音乐组就是一个为喜爱音乐的你向他人传递音乐的平台，一个向大家分享音乐与感悟的地方。最后的最后，欢迎大家加入音乐组，加入北外广播台这个大家庭。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